以撒意亚先知书第35章。荒野和不毛之地必要欢乐，沙漠必要欣喜，如花盛开，盛开的有如百合，高兴的欢乐歌唱，因为他们将获得黎巴嫩的光华，加尔莫尔和沙龙的美丽，他们将见到上主的荣耀，我们天主的光辉。你们应加强萎弱的手，坚固颤动的膝，告诉心怯的人说，鼓起勇气来，不要畏惧，看你们的天主报复已到，天主的报仇已到，他要亲自来拯救你们。那时瞎子的眼睛要明朗，聋子的耳朵要开启，那时瘸子必要跳跃如鹿，哑巴的舌头必要欢呼，因为旷野里将流出大水，沙漠中将涌出江河，白热的沙地将变为池沼，坑旱的地带将变为水源，豺狼栖息的洞穴将生出芦苇和菖蒲，那里将有一条大路，称为圣路，不洁的人不得通行。这原是他百姓所走的路，愚蠢的人也不会迷路。那里没有狮子，猛兽也上不来，路上遇不到一只野兽，独有被赎出的人们行走。上主所解救的人必要归来，快乐地来到西庸，永久的欢乐临于他们头上。他们将享尽快乐和欢喜，忧愁和悲哀必将远遁。